欢迎大家回到嚟今集嘅哲学有偈倾，我系你嘅主持人杨俊贤。咁咧，我哋上一集咧就已经讲过咧关于上帝存唔存在嘅问题。咁但我知道咧，关于上帝嘅哲学问题咧，系好多观众咧非常之关心嘅课题嚟嘅。所以你话嗰一集点够啊？而且咧，其实哲学里边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传统嘅。咁所以咧，上一集咧，我哋其实用咗一个比较叫做英美分析哲学嘅传统咧，去讨论究竟上帝存唔存在嘅问题。咁於是其實我哋唔可以用英美咧去講曬所有嘢嘅。咁我哋今集咧，所以決定再嚟一集，就試下咧用另外一個傳統，就係、是、西方裏面咧有一個叫做歐陸哲學嘅傳統咧，去討論咧究竟上帝係咩嚟嘅咧？上帝呢個經驗又係咩嘅一回事咧？呢、這個哲學問題。咁今集咧，我哋就請到咧，我哋好，我嘅多年摯友啦，亦都係即係事實上亦都係對呢個問題咧有好深研究嘅Mentos 鄧文濤嚇、啊、上到嚟同我哋一齊討論呢個 topic 啦。系啦，咁另外我哋嘉宾拍档就系、是，嘉宾诶，另外两个主持拍档就系阿宇啦，同埋金仔系啦，亦都系我哋一齐讨论欧陆哲学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嘅人脚嚟嘅，系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我哋直接开始讨论下。咁其实我哋即系上一集就大家如果有睇嘅话咧，就系、是、我哋都即系讲咗好耐，究竟上帝存唔存在咧？系啦，咁就用咗好多唔同嘅论证啊，唔同理由去讨论究竟上帝，我哋系好多啲理由相信佢存在啊，定唔存在？咁但系点解我哋今集仲有得讲咧？即系除咗係嗰個 topic 可能會唔同之外，其實會唔會嗰個進路上，我哋今集話所以試下用譬如歐陸啊或者其他嘅哲學 approach 去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會有啲乜嘢唔同呢？ 我諗其中一個最大嘅唔同就係之前嗰集咧，或者係比較用分析嘅方法去處理上帝嘅問題咧，好多時候就係其中一個課題咧，就係究竟上帝存唔存在？我哋有冇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喺啲咩證據、咩類型嘅證據同埋咩嘅 argument 之下，令到我哋覺得上帝係一個存在嘅對象，佢嘅存在係點樣嘅咁樣？咁某意下你可以話好多時候即係好籠統咁講，就會將上帝成為即係當成係一個知識嘅對象或者認識嘅對象去探討啦，跟研究佢有冇存在呢個屬性，或者佢係咪存在嘅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即係譬如籠統嚟講，就歐陸哲學嘅一啲做法，就係可能比較少係傾向喺呢一個將上帝睇成為認知對象咁去探討嘅。而好多時候佢哋唔係直接去俾一啲所謂具體嘅論證，就係上帝係一個點樣嘅存在者，有啲咩理由，有啲咩論證去證明佢存在，而係咧好多時候，譬如我哋回歸到一啲我哋嘅生活嘅經驗啊，或者翻去我哋對於上帝嘅或者對於某一啲超越者嘅宗教經驗啊，咁樣，然之後從而去説明究竟我哋點樣喺咩意義下，喺咩脈絡或者咩經驗之下咧，開始去某意下意識到，或者某意下去感受到上帝嘅存在，又從而喺呢一度開始咧，就唔係用理論嘅，例如你話而係比較又係籠統呢個，就係比較近生活啲嘅經驗啲嘅，由嗰度出發去。想说明究竟宗教在人的生活入面或者在我们的文化入面是什么回事啊？咁样嘅问题。 我想的而且确咧，欧陆哲学咧比较强调咧就是经验同埋感觉嗰一面。咁的而且确咧，英美哲学咧都会讲好多理由，但系欧陆哲学咧并唔反对讲理由嘅，但系佢会更多就系强调头先所讲经验同埋感受呢两边。 所以就首先由经验开始，又唔系一开始就将上帝睇成为一个我哋要讨论嘅对象，即系唔系论证外在世界存唔存在咁样去论证上帝存唔存在，而系究竟我哋点样经验到一个叫做上帝嘅嘢，然之后先至去讨论佢系咪存在咁。 即系我谂可以咁样概括嘅就系、是，譬如我哋我讲一个最简单嘅英美嘅讨论方法啦，即系譬如有个第一因论证咁样举个例，所有嘢咧都系佢原因嘅。咁於是每樣嘢都有原因，有原因。最終定有一個最終嘅原因啦、所以就有個理由相信咧，有個咁嘅上帝存在。即係呢個當然喺好耐之前已經有討論啦，唔係就係英美哲學啦。但呢個似乎進度就比較近似我哋而家會講嘅，或者上一集用嘅嗰種英美哲學嘅討論嘅方式，就係嘗試用一個唔關我哋經驗事，但我哋覺得有啲理由出發。譬如頭先講過啦，就是、每個嘢都有佢嘅原因，於是我哋可以揾下，最終咪有個上帝咯咁樣。咁呢個係即係。用理由的方式，即係由沙魚講，用論證的方式咧，俾個理由佢點解你有理由相信上帝存在？但係歐陸就似乎係學頭先 Mentos 佢哋講就係經驗同埋嗰個感覺咧係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可以首先唔係講一啲離開我哋嘅經驗嘅一啲原因去睇下上帝存唔存在，而係講喂，我哋不如先唔好理佢存唔存在先啦，翻我哋嗰、那個如果有經驗過宗教或者經驗過上帝嘅話，呢、這個經驗係咩嚟嘅？係點嘅一回事？就分析嗰個經驗咧。從而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多啲我哋對於宗教啊或者上帝嘅一啲理解或者睇法。 如果係咁嘅話咧，我有個問題想問就係、是，咁我哋想講即係呢一集想講就係宗教嘅經驗啊嘛。但係所謂宗教經驗其實係包括啲乜嘢咧？即係 你想想，即係我哋如果講宗教經驗，就應該唔只限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嗰種經驗啊嘛。佛教可能有某種體會嘅經驗啊，但係喺佛教可能去進行可能唔係打坐啊某啲儀式嘅時候，佢唔牽涉到對可能唔牽涉到世界嘅第一因嘅理解。即係或者可能某啲人追求呢個第一因嘅時候，佢嗰種第一身嘅體驗同喺基督教世界入邊可能入咗教堂。同上帝敬拜嘅時候，嗰種體驗會唔同噶嘛？咁於是乎我就會問，咁呢兩種可能或者甚至乎各個宗教入面嘅差異，點樣可以講到一套即係我哋限定個範圍喺邊度咧？所謂宗教之為宗教嘅體驗，甚至乎佢係我哋要講宗教經驗如何可能嘅時候，咁嗰個範圍 一個統一嘅對象咁啊，即係好似唔同嘅宗教，我哋話佢有唔同嘅經驗。咁就但系冇一個統一嘅，即係佛教或者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或者道教相應嘅嗰個所謂宗教經驗都可能好唔同。咁中間就好似冇一個統一嘅本質去貫通於所有嘅宗教經驗咁。呢個問題咁 啊，即係而家即係話愛情都係宗教啊，即係有啲唔同啦，係咪？應該照計， 愛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 係啊，甚至你愛 A 同愛 B， 即係韋小寶愛七個老婆，應該有唔同嘅經驗。如果唔使愛七個啦，係咪先？即係我估，如果翻翻依個討論可以咁嘅，第一就係咧當然不同宗教可能有不同的宗教經驗啦。我正正就要問嘅，其實我哋要睇翻就係，如果你唔翻返我哋經驗度睇咧，我哋根本就唔能夠講到咧，其實嗰啲唔同嘅宗教會唔會係共通嘅一啲宗教嚟？即係如果係可能係發現咗，其實佛教同埋基督教的宗教經驗係完全唔同嘅。分分鐘我哋可以透過分析個經驗咧，發現到其實係兩回事嚟嘅。有機會，所以又調轉講，又可能唔係，其實一回事。但如果係咁嘅話，我哋都要睇翻個經驗，會唔會其實有啲共通嘅結構？使得我哋都可以叫做宗教咧，咁呢個就係如果歐陸咁樣做宗教之後咧，一個大啲嘅進度就係唔同嘅宗教都可以有佢經驗，去分析審視佢經驗之後，去得出一個結論就係佢之間係咩關係，係其實唔同嘅殊別嘅嘢啊，定係統一嘅。咁當然今集我哋個 topic 就係比較 focus 喺我哋真係想好似同上一集相關啦，就係西方一神論，甚至某意思上係基督宗教傳統下邊嘅，即係我諗特別多人關心啦，好多觀眾嗰個意義係上帝。嗰、那個以下嘅宗教究竟係點咧？ 即係頭先講話就係、是究竟係有一種定好多種宗教經驗？其實我哋就係先睇下嗰一堆所謂宗教經驗嘅內容係點樣。咁、我哋而家今集就係先 focus 喺其中一個某一個 paradigm case， 即係某一個 最有代表性嘅一個 例子咁樣，就係、是、西方譬如天甚至特別係基督宗教嗰一種所謂宗教嘅經驗咁樣。 咁我知道呢我哋其中一個講宗教經驗嘅時候呢，好常會講嘅一個哲學家啦，就係、是、一個 歐陸宗教 係啦，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丹麥哲學家，叫做奇克果，係啦，係啊，好出名，即係我諗係丹麥裏面最具代表性嘅哲學家啦， 都係話係存在主義嘅先驅或者第一個存在主義者咁樣，存在主義哲學家咁。 可唔可以大家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即係奇克果講啲咩呢？即係佢啲咩特別嘅位可以賴到佢同分析宗教經驗啊，或者宗教係咩嘅一回事啊？佢會點樣講咧？ 我諗有兩個地方可以講嘅，就係我哋頭先都好強調歐陸同埋英美咧，喺側重點咧有啲唔一樣。而其一個咧就正正提出咧，我哋生命有三個階段，分別就係、是感性階段啦、倫理階段以及宗教階段。咁當我哋講感性階段咧，好多時都係講緊純粹感受。如果呢個面向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可以講就係慢信嘅嗰一種情狀。另外一種咧， 即係你先攞嚟應用喺宗教上面，即係如果你留喺感性階段講，如果相信個宗教，係咪啊？係 冇 錯， 冇錯。如果倫理階段嘅話咧，通常就係講嗰啲理由啊、規則嗰啲。咁如果應用上去咧，就好似淨係講一啲argument 啊、論證。咁去到宗教階段嘅時候咧，好多時佢會好強調就係經驗。就情理兼備，即係如果我哋話感性階段就係講情，倫理階段就係講理嘅話咧，對於其他講嚟講咧，宗教階段咧就係情理兼備嘅一個形態，就會好強調呢個嘅體驗同埋感受。 我想知道，即係因為呢個位其實係我覺得其他講係好得意嘅，即係佢一嗱正，譬如上一集英美咯，我覺得係討論得好清楚，就係、是、喂，我哋有冇留相信上帝存在？咪俾啲理由咯，睇理由夠唔夠強。如果多啲理由話佢存在，咪信佢存在咯。冇理由唔信佢存在嘅，咪唔信咯。咁於是其實某意思上，我將佢睇成一個沙魚講啦，一個知識嘅對象嚟嘅，就係睇有冇足夠嘅理由啊、論證啊，甚至理論啊，去俾我哋要有信或者唔信嘅嗰個出發。咁但係頭先如果 Mantos 咁講咧，就好唔同啦。即係其實嗰個其實就正正係好覺得咁就唔係宗教啦。即係我估佢嘅講法就係因為 即係佢話心有心嘅階段咧。嗯。如果你淨係講理由咧，即係仍然係講緊某意思上係第二個階段，或者第三階段嘅頭一部分咧，就係、是、你仍然睇下喺理性裏邊咧有冇足夠理由使得我哋信或者唔信，即係睇成一個知識嘅對象。但係其他一個好出名嘅概念叫做leap of faith 啦，就係呢個信心嘅跳躍啦，係啦，好多人都知，就係佢正正就係覺得咧。如果我哋要講宗教呢個經驗，我哋諗下，我哋其實係咩嘅一回事？信一個宗教嘅時候，我相信上帝。更加核心嘅係，唔係將睇成一個知識嘅對象咯，唔係話喂有理由冇理由有冇理論，於是我信或者唔信，而係其實講到尾咧，就係冇足夠理由，你 proof 唔到嘅。如果係 proof 到嗰啲咧，係知識。但係宗教核心咧就係你諗下我哋關於宗教嘅經驗咧，或者喺基督宗教裏邊啦，真正佢覺得核心個位就係、是、個經驗係使得我哋咧。就係、是、冇足夠理由啊，但我仍然都會信咯，所以佢唔係講緊冇咁講啊，唔係講嗰種以下嘅 belief 啊，係講 faith 信仰咯。 但某一日亦補充一點就係頭先嚴叔提到嘅就係冇足夠嘅理由呢一點好重要嘅，就唔係唔需要講理由，因為頭先有一種講法就係、是、好似講到其實英美啲嘅，或者係一啲一般嘅宗教，就係我哋可能有理由去相信，譬如上帝係存在嘅，或者我哋有理由相信個神應該係一神嘅，而唔係多神嘅，咁即係揾呢啲理由去做。咁然之後頭先好似講到好重視情感或者經驗嗰一種感性嘅部分嘅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是、我哋用信心，我哋信就得㗎啦咁。咁但係其中一個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講嗰三個階段係一個遞進嚟㗎嘛，係咪嚇？咁就係其中就係想嘗試去説明我哋點樣由一個去到下一个再下一个，而中间佢讲嗰个伦理阶段入边，或者好讲理由嗰个部分咧，都系好重要嘅。就系我哋要喺嗰个部分穷尽晒某以下所有我哋能够用理性去把握嘅嗰上帝嘅嗰个领域，或者系用尽咗理性可以做到嘅嘢之后咧，都发觉原来仲有啲系唔得嘅，即系仲系冇办法穷尽我哋宗教嘅经验，或者冇办法说明究竟我哋宗教经验最核心嘅部分系乜嘢。咁嗰个时候咧，佢就有一个信心嘅跳跃，就系、是。一跳就是去到即係行完理性嘅路之後，就跳一步就去到信心或者宗教嘅部分。 嗯，所以我哋今集咧就今次就可以講到咧信心嘅跳躍點樣可以解釋到我哋嘅宗教經驗。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下其他講會唔會用其他方法去繼續解釋。歡迎大家翻到嚟呢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啱啱上一節咧就講到咧，對於奇克果嚟講咧，即係有三個階段啦。而即係阿宇嘅補充就係、是，佢唔係淨係講嗰個信心嘅跳躍，唔係喂齋信就得噶啦，又唔止喎，因為係一個層層遞進嚟嘅。所以首先我哋可能都要窮盡咗所有關於上帝嘅理由先，即係喺 ethical 即係倫理嗰階段咧，都完咗。我哋先要去到下一個階段就係、是，哦，都係講唔夠嘅。而我哋宗教經驗就好重要，就係、是、哦，所謂相信上帝就係在於，就算窮盡曬所有理由之後，我哋都唔足夠，然後仲有一個位係叫做 faith 信仰，所以就是信心嘅跳躍啊。咁呢個位咧，於是就可以補充翻阿 Mental 頭先講點解話係情理兼備，因為佢個情咧都係建基於第二個階段有個理喺下邊，我估係咁。咁好似即係其他個除咗就咁講呢個 faith， 仲有啲具體例子係攞嚟説明佢呢個講法嘅。 非常好，冇錯。其他一個咧，除咗講呢個理論之外咧，佢仲舉咗一個例子，就係亞伯拉罕。咁啊，好多時大家 傳說中幾百歲命噶嘛。 啊，冇錯。咁啊，聖經裏面咧，除咗話佢長壽之外咧，另外一個經典嘅故事咧，就係講佢獻上佢自己個仔俾上帝。咁啊，好多時咧，我哋聽到之後咧，都覺得哇，不可理喻嘅，黐線嘅，竟然殺自己個仔獻俾上帝。 而且個故事係講到咧，佢係老來得子啊嘛。咁而且嗰個年代未開始話唔生仔啦，即係有仔係好重要噶嘛。跟住佢係成，我冇記錯成差唔多成百歲，先至攞個仔。但係跟住竟然咧就聽到上帝嘅聲音。 就突然之間聽到上帝叫佢犧牲個仔點樣？ 係啦，去獻俾將個仔獻俾佢， 咁佢就去啦。 咁就真係去啦。 係啊，用當代嘅講法，佢老婆都係高齡產婦，好危險啊！咁樣生到個仔都仲要獻上個仔， 係咪對得住佢老婆咧？咁樣呢個 咁我哋通常聽落去都會覺得哇，擺明萬順㗎啦。但係咧，響其他嗰嘅解釋裏面咧，佢會説明就係、是。其他嗰其實有對於上帝嘅經驗，因為嗰陣時咧喺舊約裏面，上帝係會直接同其他嗰講嘢，咁所以咧佢一方面咧佢有相關嘅啊， 唔係咁解，其他嗰可能有嘅， 有機會有嘅， 不過其他 舊約就未必就 係啊，俾佢舊約嘅時候未出世嘅， 冇錯，亞伯拉罕就有相關嘅經驗，上帝會直接同佢講嘢，咁所以咧佢。 一方面咧，佢唔係盲信嘅，唔係人云亦云，听完就算。咁啊，同时咧，佢亦都考虑过，就係当时唔同嘅社会规范啊，各方面，佢发现咧，原来一切嘅道德伦理规范咧，都係嚟自上帝。所以咧，佢经过一连串嘅思考之后咧，佢发现咧，献上上帝。 献上个仔俾上帝 咧，其实系情理兼备嘅。 你今日祈祷大话话你 听， 唔紧要嘅，继续讲。 咁所以你会发现咧，阿伯拉罕呢个故事啊，其他果诠释之下咧，佢系情理兼备。原因就系有咩情咧？就系佢有相关对于上帝嘅经验以及感受。有啲咩理咧？就系发现原来所有嘅道德规范啊，都系嚟自上帝。所以去到最后，佢一个跳跃就系、是、啊，唔理其他人点睇，佢都要献上佢自己嘅仔俾上帝咧。其实系情同埋理兼备嘅一个故事。 我谂呢度咧，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其他个咁嘅讲法咧，似乎好似将两样嘢倒转咗。即系我哋传统上都觉得系我哋系以知识嚟证成宗教噶嘛。即系你揾咗啲 knowledge， 有啲咩理由，然后证成到上帝存在咯。咁然后我哋又去信啦。咁所以係有知識，然後證成宗教，然後我哋先信噶嘛。但好似其他嗰個講法就係話，我哋其實呢個位係調轉咗，即係佢話我哋首先係要信咗先，然之後先有宗教經驗。即係似乎佢好似個 grounding 倒轉咗，即係我哋唔信上帝嘅話咧，或者係唔信某種宗教入邊嘅一啲想法嘅話咧，喺入邊嘅宗教經驗似乎係完全係唔可能嘅。 我覺得其他嗰自己未必，我唔可能，即係我覺得其他嗰自己未必有呢個講法，即係佢，我估佢更加多嘅做法係，我哋分析翻我哋嘅宗教經驗咧，其實中間係一定唔係就係講你就講曬啦，即係因為原本有我舊嘅嗰啲講法就係頭先金仔講理由就可以證成宗教，就係、是、哦講曬理由之後咧，有或者冇就信或者唔信啦。咁我估其他個想講嘅嘢就係、是，其實呢個唔夠咯，我哋宗教經驗話俾佢聽，理由以外仲有一層嘅。嗰層就頭先講信心嘅跳躍嗰層，咁嗰個係有嘅，咁但係唔係首先要唔講理由，信咗先，信完之後先要有相應嘅經驗，同埋再揾翻相關理由咧。我估其他佢就未必會有呢個講法，因為頭先第一就係佢有三個階段啊嘛，所以佢都係會有機會，佢應該講咗理由先，再下一步先有個跳躍，你都要有個基礎俾你跳起噶，係嘛？就係、是、喺先講頭兩個階段。 或者就係好似即係調翻轉就係、是可能中世紀嗰啲神學家或者神學哲學家，佢哋就會係先某嘢信咗先。或者先係有一個聖經作為，或者佢哋嘅教義作為佢嘅基礎，然之後再講入面嘅理由嘛，即係神學之後，神學作為哲學作為神學嘅庇護嘛，就係咁。跟住啟蒙或者現代之後，就好多時候調翻轉，就係、是、究竟有冇上帝，我哋要俾理由，我哋要足夠嘅證據或者 argument 理性去證明咗上帝存在，我哋先信，或者信信幾多，或者信啲乜咁樣。咁但係反而去到齊一個咧，就會其一個咧，就會有一個我以下將佢哋統合咗，就唔係純粹信同埋即係唔係信仰同埋理性分開，而係嘗試將兩者結合埋一齊，先有理性之後再去信。 不過要澄清啲觀眾驚誤會啊，其他講其他講唔係兩個人嚟嘅，係同一個人嚟，因為有時有兩個翻譯咧，我哋有時會兩個都會講到亂咗，冇應啲人又有兩個好似名。 節目開始之前已經傾過係用一個啦，不過講極都係會 係啊係啊，所以阿葉反重啱啱，唔好以為兩兄弟討論緊。雖然其實其他講好得意嘅，佢好中意係用兩個唔同筆名。 幾個好多唔係筆名， 係啊，跟住會只有對話咁樣， 但係批評翻自己，然後批評自己嗰個自己 嘅，呢個係好有趣嘅寫法嚟嘅。雖然佢冇使用其他個，其他個呢兩個唔同名。 少年人，你太年輕啦，以為真係有咁多人睇你嘅書，自己寫嘅啫。係 啊，冇錯。咁嗱，我哋其他個股即係講到呢度做，即係我最後個 round 就係咧，所以我佢有個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講一講宗教或者講基督教咧，係講教會啊，講根據某啲規條啊，教會俾你嘅頒布嘅規條要跟咁樣。但係對於其他嗰個就唔係啦，即係最終佢有個講法就係、是、truth is subjective 嘅，就係、是、真係我個人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因為唔係個教會話俾你聽你要跟一跟啦，嗰、那個仲係喺第二個嗰個倫理學階段，真正重要係嗰個自己嗰、那個信心嘅跳躍，嗰一下使得嗰個所謂真理咧係喺個 subject 度，喺個我自己個主體度，而唔係喺其他人嗰啲所謂 objective 嘅 truth 度。咁嗱，我估其他個討論差唔多啦，我哋試下係時候去到我哋今日嘅另一個主菜啦。就是咧，我哋就想當代有一個法國哲學家好出名嘅，叫做咩馬希翁，即係中文名應該叫做 馬希翁， 係啦。咁咧，馬希翁討論宗教嘅時候咧，佢有幾個唔同進度。 而其中一個進路咧，就係好符合我今日嗰個主題嘅，就係從宗教經驗或者某一啲特別，唔係宗教添，就係平時經驗入手，都可以發現到咧，原來好多宗教意涵喺度嘅。透過分析嗰啲經驗，咁我哋就可以喺度開始講下。咁我哋可以由一個好出名嘅門派開始，叫現象學入手咧，去講下其實馬歇庸都用咗某啲現象學嘅資源或者方法去處理呢個宗教經驗嘅問題啊。 嗯，因為馬歇庸其實就係你可以話係可能當代法國哲學入邊最重要嘅一個其中一個啦嘅現象學家咁。咁當我哋即係翻返呢一個主題咧，就係、是、今日我哋講唔嘗試將呢個上帝睇成為宗教嘅或者知識嘅對象，而睇成為着重一啲宗教經驗啊咁樣。咁其實點解特別要講馬歇庸咧？就因為佢嘅現象學背景咧，其實好切合我哋今日嘅做法。就係、是、現象學好籠統咁樣講咧，其實有一啲好基本嘅一個方法嘅要求嘅，就係、是、第一就係佢要所謂呢、這個圓覺呢個概念，即係佢嘗試將所有嘅佢探討嘅對象嘅存在本身咧劃開咗先，即係擺入括弧。咁呢一點嘅就係佢唔嘗試去探討上帝係咪存在，佢點樣存在，存在喺邊度，佢係同經驗世界存在有咩分別，佢就唔探討上帝作為一個存在對象嘅問題，而翻去究竟我哋點樣經驗到個上帝？即係我哋無論上帝係咪存在，我哋都有相應嘅經驗㗎。呢、這個冇 冇。即係冇呢個經驗就唔會有咁多人信啦。即係可能係因為經驗而信㗎嘛。 所以就先撇除咗個對象嘅本身，而翻去我哋咪要係內在嘅，或者我哋自己主體嘅嗰、那個經驗方面。咁現象學就係最重要嘅呢一步，就係翻去主體經驗嘅時候咧，咁就可以講好多嘢啦嘛。就係、是、我哋唔使去探討究竟上帝係咪存在，究竟俾咗第一論證定係所謂本體論嘅論證先，而翻去咧，究竟我哋本身究竟點樣經驗到上帝，而中間所謂開即係再開展出嚟，究竟嗰、那個宗教嘅經驗啊，或者個上帝嘅經驗啊係點樣？咁所以現象學喺呢一度咧有一個特別切合我哋呢一種歐陸哲學嘅做法嘅時候，有一個咁嘅幫助。 嗯，而且我覺得現象好正嗰時咧，即係有啲人話：喂，你分析我啲經驗啫嘛，人人都有啦，咩分析啫咁？就係現象成日可以從一啲人人都有嘅經驗出發咧，可以分析咗一啲咧我哋之前冇諗到或者唔知道、留意唔到嘅嘢出嚟。而譬如 Mark Hume 咁啦，我知道佢係由一啲咧睇落去似乎唔係宗教相關嘅經驗，譬如藝術啦、睇畫啦，或者我哋而家會講其他嘅經驗，譬如教堂、去行山咁樣。呢啲經驗出發咧，可以俾我哋見到一啲好特別嘅宗教嘅意涵嘅。咁尤其是佢喺講畫嘅時候，就特別帶出咗一個概念嘅，就係所謂不可見的啊 ，the invisible。佢講咧，其實上帝某意思最終就可以喺呢個角度咧去出發去理解。咁但係我哋最初係由畫開始喎，可以點樣講咧？點樣由畫度見到啲 invisible 嘅重要性咧？ 嗯，我哋可以先睇先睇馬希翁佢對於聖母的婚禮呢一幅拉斐爾嘅作品去點樣睇啦？我哋可以一齊睇下嗰幅作品。嗰幅作品咧，佢有見到好多可見嘅東西啦，包括一開始見到中間咧有啲咩人咧，就係、是、聖母啦。OK， 聖若瑟啦，以及中間嘅一個牧師。咁啊，我哋通常咧一開始就會睇到前面嗰部分嘅。嗱，點解咧？因為我哋其實見到出面咧，其實有一個拱門啊。OK， 雖然咧呢度有啲暗，但係只要睇清楚嘅話，其實上面咧呢、這個圓拱頂咧就正正係一個拱門。我哋通常一開始咧就會 focus 上嗰批人嗰度，但係咧拉斐爾咧有一啲特別嘅地方，佢想顯示出呢幅 2D 嘅畫咧，其實係有深度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再留意嘅話咧，從嗰啲人後面嘅一啲線條咧，我哋拉去咗後面再一重有深度嘅一個建築物，就係、是。嗰、那個教堂，咁但係咧，呢、這個教堂並唔係成幅畫終結嘅地方，佢仲有一啲更進一步嘅地方，就係、是、原來建築物裡面咧都仲有一道門嘅。咁啊，佢想透過呢幅畫咧顯示出一個吊軌嘅地方，就係、是、2D 平面嘅可見嘅東西咧，佢背後點解可以顯示出 3D 深度咧？就係、是、透過一啲不可見嘅東西，包括例如線條啦，例如。建築物後面的這道門，它的天空呢可以顯示出它有一層一層一層的深度。那在這裡呢它想表達出什麼呢？就是可見的東西，包括人、建築物，為什麼可以顯現到它自己的特性可見呢？就是要透過一些不可見的東西，包括天空，包括隱藏了在畫裡面的一些空間的布置線條咁嘅， 因為嗰啲其實唔係一啲具體嘅 object 嚟嘅嘛，唔係一啲對象或者事物嚟嘅。佢、你可以某意思上嚟講係 即係教堂嗰道門仔咧，後面顯示咗個天空咧，顯示咗好似有啲嘢托住咗嗰啲前面我哋見到嘅嗰啲東西，包括人啦、嗰個教堂啦，咁顯示到佢哋嘅深度同埋佢嘅存在，就是、由後面嗰啲似乎喺個意下唔係啲嘢，不過你見到嘅去托住咗佢。 好似層層遞進，首先由嗰個我哋見到嘅最近嘅，然之後慢慢有一個佢用嗰個透視法個方法，慢慢一路咁樣將我哋由嗰個線條拉到去個教堂，然之後透過嗰個門空咗，然之後後面有個天空，就覺得好似一個不斷延伸嘅一個背景，無限咁大嘅一個場域咁樣去支撐住成個嗰個畫嘅結構咁樣，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啊，因為呢度好得意，就係後邊嗰度咧，其實唔係啲嘢嚟，佢冇畫任何嘢。但嗰啲嘢使得前面嗰啲嘢得意可能。好啦，咁我哋今集咧，今次咧讲到呢度先。我哋翻嚟咧，继续由画去讲咧，点样可以由呢啲画嘅经验睇到有宗教意涵出嚟。欢迎翻到嚟呢一节嘅自由游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啱啱讲到咧，就系喂拉斐尔嗰幅画咧。顯示咗似乎即係我哋有一啲叫做 invisible 不可見的嘅嘢咧，係托住咗啲 visible 嘅嗰啲我哋見到嘅嗰啲唔同嘅 object。咁當然又可以有啲，我估有啲觀眾會有啲疑問，就係、是、喂點解講到 invisible 啫？其實咪就係一個普通西方發明咗嘅一個繪畫技法啫嘛，透視法就即係由唔同嘅近啲嘅就會闊啲，慢慢斜去一個統一嘅出發點。咁啊，依個咁嘅斜出嚟幾個方法咧，就令到我哋睇嗰幅畫嘅時候咧，會見到啲嘢個深度啊。咁咪得咯。即係點解要講 the invisible， 甚至會將佢因而拉去講上帝咧？ 邊有啲 invisible 嘅，即係邊有啲不可見嘅，全部嘢都睇到㗎。即係畫啲嘢，你有冇睇唔到一 個？即係你剪咗個窿都好，都有啲見到後面㗎嘛。invisible 啊， 我都睇到。 係啊。馬希翁咧就正正想點出兩點兩個 point 啦。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是、其實透視法咧。我哋好多時認為係一種古典繪畫嘅技藝，但係首先啊，馬希翁認為咧，佢係我哋睇嘢嘅一種方式，佢係一種技藝咧，固之然啱嘅。但係點解會有呢種技藝出現呢？就係、是、因為佢係模仿我哋睇嘢嘅一種方式。第二點咧要補充咧，就係、是、其實嗰幅畫咧的而且確好多都係可見嘅東西，不過咧佢嗰個 vanishing point 啊，佢嗰個透視嘅消失點咧，就正正係一個。不可見嘅天空，佢唔係一啲嘢嚟，佢唔係一個具體嘅 object， 亦都唔係具體嘅一個物件或者人物，咁啊，所以咧，其實佢係一啲不可見嘅東西。 嗯，所以馬希翁會話呢個透視法咧，可以做到嗰個立體或者深度嘅效果咧，正正因為佢調翻轉係佢 confirm 咗啲 match 到我哋原本睇嘅方法，而我哋原本睇嘅方法咧就係會有一啲我哋其實叫 invisible 嘅嘢係托住咗嗰啲 visible。先至可以使我哋見到嗰個深度，而透視法反而係模仿翻，成功模仿翻啦，我哋呢個結構，所以先至有嗰個效果。咁、而頭先點解揀呢幅畫咧？就因為最突顯到咧，佢個嗰個消失點咧係唔係嘢嚟嘅？呢個位係使得嗰幅畫可以咁特別顯示咗我哋睇嘢嗰個結構，係嘛？咁呢個係當然係即係佢講嘅講畫啦。咁但我知道咧，即係由呢個畫嗰個出發去講 the invisible 之後咧，佢仲開始會用其他我哋日常都有嘅一啲經驗咧。去講另外一啲嘢喎，即係例如，即係我所知係，譬如舉個例啦，佢會講下行山啦，係嘛？即係講一啲我哋面對崇高嘅嘢嘅時候嘅一啲經驗。咁點解會關事呢個有？ 哦，咁啊，其實可以講下崇高感究竟係咩一回事？因為我哋一開始咧就係講我哋其實有相關嘅宗教經驗，相關嘅宗教經驗咧都係奠基於一種感受。咁啊，我哋好多時講宗教經驗咧就係有一種。敬虔感啊、崇高感啊、神圣感嘅，咁啊，马希翁咧就用呢一点咧带出去。例如我哋入到教堂里面咧，我哋其实未必见到上帝亲自降临，但系咧，例如我哋去到呢、這个科隆大教堂咧，哇，好高好高，我哋会觉得哇，人点可能做到啲咁崇高嘅东西咧？人点可能整到咁宏伟嘅教堂咧？我哋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哇，人好渺小，哇，好劲。再進一步咧，就係難以言喻咁勁，淨係可以哇咁。咁啊，呢一種嘅感覺咧，就正正有啲近似啊，我哋遇到上帝嘅嗰種感覺，就係哇咁勁，難以言喻。我哋講唔到佢係啲乜嘢，但係就硬係覺得，咦有啲嘢喺度嘅。 所以我哋試下嗱，咁嘅進度就係，首先我哋唔講上帝嗰邊住咧，我哋怎分析翻，即係好多觀眾可能都未必。遇過上帝或者有上帝經驗啊，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啲咧，即係叫做日常啲，就係去參觀教堂啊，或者參觀啲崇高嘅嘢嘅，崇好勁嘅、好宏偉嘅建築物嘅啲經驗。 而啲經驗咧，似乎咧，馬軒都會覺得佢本身係顯示咗咧，即係無論唔好講上帝住啊，顯示咗某一種崇高感啊，或者某意思某一種宗教感啊，就算唔講上帝，就係你覺得自己哇好渺小，你俾嗰種咧好宏偉嘅嘢咧，一時間滿日咗，即係一時間咧爆咗你咁，好似我已經不能言語講唔到啦咁樣， 即係好似我哋譬如我哋見到隻杯都係見到啲嘢咁樣，或者見到嚴肅咁樣見到一個人都係見到啲嘢，都係見到一啲可以俾我哋理性或者俾我哋嘅意識啊，又好咩都好概念啊，把握到嘅一個對象。咁我哋唔會覺得有所謂滿日或者所謂好崇高，遇到一啲難以言喻嘅嘢嘛。即係雖然我見到可能嚴肅突然之間哇好靚仔咁樣，跟住講唔出咁靚仔，咁可能會有呢啲。 其實真係類似喎，如果唔係即係我冇啦，我冇試過，即係我係異性戀者嚟㗎，冇乜試過見到一個男性咧令我有嘅。但係可能有一啲好誇嘅靚嘅異性，我真係有哇，即係有種咧不能言喻嘅崇高感啊！ 點解可以咁靚嘅咁樣人可以咁？ 我諗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咁大自然世界嗰啲鬼夫神功，即係譬如你行到哇天空之鏡，應該唔係人整到出嚟噶嘛？即係假如果人整到出嚟嘅話，咁嗰個就真係太過犀利。咁就好似個問題就好似阿魚咁講，就話我哋用好多咩，就算用機械都整唔到咁靚啦。咁似乎應該後面仲有大自然嘅世界，佢生生不息令到呢啲出現咗，好鬼夫神功。 嗯， 嗰樣嘢背後好似太神秘喎，但係佢係有啲嘢喺度作用緊， 即係嗰種預見一個嗰、那個我頭先講一個具體嘅對象，我哋好似可以把握，我哋可以用概念去吸住佢去理解佢。但係有一啲經驗就係頭先行山嗰啲，或者係去到教堂感受到嗰種崇高嘅感覺，唔係具體邊條柱或者成個教堂嘅。具體嗰間教堂嘅結構，而嗰間教堂呈現咗嘅嗰個氛圍啊，俾你嗰種感覺，慢慢透過嗰建築方式將你拉向上啊，然之後覺得有一種昇華嘅感覺。呢一啲感覺，你唔能夠話具體地用邊一個概念去把握、去言談，然之後去理解咗佢，而係有一種總係好似一方面就係佢表現咗一種唔係人可以做得到嘅，唔係人純粹理性。可以建構到嘅。第二就係佢一種本身人嘅功超，即係冇我哋嘅理概念根本就冇辦法説明、完全去説明嗰一種經驗。 似乎我哋去到追溯究竟話呢啲嘢究竟係點樣整到、點樣可能嘅時候咧，我好似諗極都諗唔到嗰啲嘢究竟。 所以佢會叫做滿日現象，一個 saturated 嘅 phenomenon。個意思係有一啲經，即係平時啲我哋叫普通嘅經驗咧、就係我哋有可能咁覺得啊，就係、譬如呢隻杯嘅意義，或者一張台嘅意義，甚至其他某意思上其他人啊，或者世界好多嘅意義，可以係我賦予嘅，因為我嗰、那個我自己嘅概念咧，係可以充分把握到佢，而且説明到佢咩嚟，把握到佢對我的意義係可以我賦予。但係有一啲咁嘅經驗咧，即、就、係、是、去行山見到偉大嘅 大自然啊，係嘛？見到一個好勁嘅山谷啊、大峽谷咁樣啦，又或者頭先講去教堂啊嗰啲咧，係我哋似乎唔能夠用我哋嘅概念咧，好好地完全把握佢，好似係佢會滿日啊，就係、是、佢滿咗，成個概念爆曬，而且係寫出嚟嘅，就係、是、人類有限嘅嗰種理性概念咧。是把握唔晒我哋而家經驗到嘢，所以係寫出嚟嘅，滿日嘅會流出嚟嘅。咁呢樣嘢就顯示咗，同我哋平時嗰啲普通日常經驗咪好唔同。嚟呢個位咧，我估即係仲有另一個例子係神馬希翁，就係佢講咧，我哋性嘅歡愉嘅啲經驗，就係、是、尤其是嗰個歡愉嘅感覺越嚟越強嘅時候咧，會去到個位就係、是、似乎哇，點解可能有呢個咁嘅感覺？即係。或者有時食得好好味嘢，可能都有啦，有啲人覺得， 即 係 食得太飽啦， 太飽 ，saturated 我個胃 saturated 到滿入咗啦咁樣。但 係嚴肅嘅宗教經驗冇特別。 係啊，就係食嘢，唔係即係都可能真係係喎。即係好多人如果太中意食嘢咧，食嘢可能有愛情感覺，即係成日講噶嘛，好幸福啊！如果試咗 banana 食到嗰啲咧，佢都有嗰個感覺，就係我個概念把握唔曬呢個經驗。點解可以有啲咁嘅經驗？肯定感覺上就係分析呢一個咁嘅經驗咧，就係、是。佢呢樣嘢嘅 meaning 咧，似乎唔可能係由我自己賦予俾佢，因為喂，我把握百年把握都把握唔曬啊！遑論我要賦予嗰個 meaning 俾嗰個經驗嗰、那個東西，就同我哋平時日常嗰啲經驗好唔同。咁當然有，即係性嘅經驗就其中一種啦。馬希翁會講， 有啲人就叫你參選嗰啲經驗啦，即係上 帝啦，即係叫你參選經驗好滿日，上帝就要去 係嗰類啦。唔知算唔算啦？嗰啲就係頭先講嗰啲， 即係台灣都一樣噶嘛。有人馬祖叫佢參選， 好細嘅，因為呢個 好細嘅，呢個做經驗。馬祖叫你參選都好滿日，我一定要去。咁呢個就翻翻嚟就係、是。終於我哋頭先咁樣講話，或者講呢啲我哋行山啊、睇教堂嘅經驗咧，就賴翻去上帝度，即係就因為似乎我哋嗰啲經驗咧，唔能夠係我哋自己俾佢，咁意義唔係我俾佢，因為我根本就把握唔曬。 咁於是似乎就係、是、一定係有一啲我感覺上啦，就係嗰啲嘢嘅 meaning 咧，就一定有另外一個比一個更加崇高、更加勁嘅存在，可以俾到 meaning 嗰啲嘢，使得我哋感受到咯。所以嗰啲 meaning 就唔係我做出嚟，就係同平時日常經驗咧係好唔同。咁就顯示咗似乎我哋會感受到咧，點解會我哋經驗到所謂上帝啊，或者更加強大超越者，就係因為佢可以喺嗰啲經驗度俾到意義嗰啲嘢，而似乎係我自己做唔到嘅。即係呢個我估係 Mike Young 點解可以由依日常經驗度拉到嚟講我哋嗰個宗教經驗，於是帶到去講上帝。咁我知道除咗即呢個位除咗講經驗之外咧，於是呢個位都有啲嘢好特別嘅就係、是，喂，如果你咁樣理解上帝嘅時候咧，Mike Young 做另一個講法噶嘛，就係、是、所以上帝咧唔係一種存在者嚟，即係我哋唔會話現某個身心唔會話上帝係存在。或者唔話上帝係一種 being 一種嘢，就同我哋之前講英美就啲好唔同，即係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由頭先嗰套進度講出嚟嘅時候，就會上帝係變咗唔係一啲嘢，或者唔可以稱得上係 being 或者 exist 咧？ 嗯，可以講下嘅。馬希翁咧，其實佢講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就係 God without being 啦，就係頭先嚴叔提到嘅，就係上帝咧唔可能作為一個存在者咁去俾人理解或者去睇。嗱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可以。首先咁樣區分嘅存在者咧，可以理解就係例如呢啲 ，OK 呢啲啫，就係存在者啦，係一啲物質嘅存在者。但係如果上帝係一種存在者，等同於呢啲物質嘅東西咧，似乎佢可以俾我哋全盤咁去檢視啊，睇前睇後咁。咁啊，佢發現咁樣咧，其實係低貶咗上帝嘅意義，即係上帝就好似同呢啲嘢一樣。呢啲嘢係有啲咩特性啊？物質會腐朽嘅。咁如果我哋話，上帝唔係物質嘅呢種存在者，咁會唔會其實係一種理念嘅存在者？咁仲衰？點解？因為如果係理念嘅存在者，即係我哋可以用我哋嘅理解去把握佢。例如有啲咩理念嘅存在者咧？例如圓方，圓方咧， 圓形嘅嗰只圓形嘅，即係 round square， 即係我見觀眾未必聽過，即係哲學裏面好出名啦，就係、是、一樣一個圖形又圓又方。Yeah. 但佢其實喺現實世界唔可能存在啊嘛， 係、yeah, 啊，所以佢就只係一個理念上嘅存在，因為係有圓有方嘅嘢係現實世界唔會有，但你可以理解到嘅， 係、yeah, 冇錯。但係咧，圓方嘅特性咧就係我哋都可以理解到嘅，就係圓形同埋方形加埋。咁但係如果上帝都係可以等同於圓方呢啲理念嘅東西，意味住即係我哋啲受造物咧都可以用我哋嘅方式、我哋嘅範疇去理解到。究竟上帝究竟是咩一回事？ 佢充分把握到佢， 亦系冇错。咁样咧就显示啊，上帝嘅意义咧被低贬咗，咁又唔能够显示出上帝佢作为超越于人嘅理解能力，以及超越于人嘅呢一种 即系用概念把握对象嘅能力，而可以有佢存在。因为即系用头先个讲话就系、是、譬如嗰啲满日现象啦，系嗰啲我哋。似乎唔能夠用概念完全把握嘅嘢嚟噶嘛， 冇錯。 但係於是嗰個先感受到上帝或者宗教感覺到人嘅渺小咯。 就係感受到我好渺小咯，就係有一啲嗰、個對象，如果係圓嘅方或者係一啲具體嘅物理對象，其實我哋都可以把握到佢噶嘛，就係、是、咁樣咯。而甚至可以分辨到我呢一個杯就同呢一張台同埋mantles 金仔同嚴肅係唔同嘅咁樣，或者圓方就係同圓形或者同三角形同埋四方形係唔同嘅，即、就、係、是、我哋喺具體地係理解到嗰個對象，而並且係唔會覺得佢有啲咩好特別。地方除了它比较荒谬或者它是有什么其他性质之外，但是上帝或者刚才讲的一种宗教经验就是它是一方面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感受到那个超越于我们的超越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人的渺小看到上帝的经验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这个 topic。歡迎大家翻嚟最後一節嘅自由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最後就講緊咧，點解上帝唔係同其他嘅 being， 即係其他嘅存在物一樣咧，係同一個 level？ 即係點解 Mike Young 會話我哋似乎唔應該話上帝係一種存在者咁簡單？因為即係我上次我可以咁樣講就係、是、某意思上嚟講咧，如果你話佢係一個存在者咧，其實就將佢睇成咧同其他嘅存在者咧係同一個 level。當然啦。佢勁啲嘅，即係佢能力上可能勁啲啦，甚至有啲人話全知、全能、全善咁啦。咁但係佢都只不過係即係其中一個，即係 a being among all beings。咁就突顯唔到，尤其是從我哋嗰個宗教經過分析到咧，似乎佢唔僅僅係一個 being among all beings 啊。 佢似乎係更加強大佢講話就係、是、佢似為使得咧，我哋好一間會講落去啦，就係、是、我哋經驗到好多嘢嘅時候咧，嗰種嗰、那個 foundation 嚟，佢唔係其中一個必然咁簡單。如果你咁樣睇佢嘅時候咧，就似乎係唔夠啦，而且人又好容易會最終咧，會將睇成咧一種我哋可以用我哋嘅理性或者概念完全或者充分把握嘅一個對象。咁嘅話都係有損咧，即係我哋頭先個宗教經驗睇到嘅上帝啊或者神咧嘅一個特性。咁似乎即係 Metal， 我知道你仲有一個例子可以解釋下點解係可以用呢個方法嚟講乜用？ 其實可以嘅，例如我哋用 human being 呢種 being 咧嚟做例子，我哋點樣去理解佢嘅意義呢？可以係靈長類動物啦。哺乳类动物，咁但系灵长类、哺乳类动物呢啲类差、呢啲分类咧，我哋都系有所指涉嘅，可以指涉到咧现实里面嘅一啲具体东西。咁啊，如果我哋将 God 当成一个 being 咧，即系意味住咧，我哋都可以用类差嘅方式去解释佢嘅意义。咁但系咧，我哋会发现，咦 ，God 其实系喺现实里面无从指涉嘅。咁我哋就难以用一啲具体嘅东西咧去指称到去。有啲咩嘅意義以及類差，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就唔能夠好似嚴叔所講，將 God 咧當成一般存在者同等嘅程度 level 咧咁去理解。 嗯，因為類差嘅意思就係、是、我不能用好多唔同嘅概念去笠落去啲嘢度嘛，即係佢係哺乳類嚟嘅，唔係佢係靈長類嚟嘅，咩類嚟嘅？佢就越因為唔同類咧，其實就係講緊唔同嘅性質。就係、是、話哦，佢有，譬如佢係有乳腺嘅，於是有同冇就分開兩邊。嗯、哦，於是咧佢有諗到有隻骨嘅，又分開兩邊。有隻骨應該早啲嘅，有諗唔到，我係即刻講，有會有牙齒嘅，咁會分開兩邊。咁於是咧就用唔同嘅概念咧，其實係區分咗有啲乜嘢係喺個圈裏邊、 嗯， 有啲咩喺個圈外邊嘅。咁、嗯、於是我哋不停畫唔同嘅呢啲咁嘅概念咧，就可以畫到越嚟越細越嚟越細，就最終哦 locate 到啦 ，human being 人咧。就是用以下呢幾個概念加埋曬咧，就畫到哦，依堆咧就叫做 human being 係人。咁、 嗯、 但似乎我哋即係 Metal 所講就係、是、上帝似乎唔能夠咁樣做， 嗯、 因為佢唔係一個可以用類差充分把握嘅一個對象。因為如果可以用呢個類差把握嘅話，就我完全把握曬嗰樣嘢咯。即係 human being 就係咩啊？就係、是、符合咗 A、B、C、D、E 一大堆嘅 property 呢啲性質嘅嗰啲嘢係啊。咁但係如果咁嘅時候咧，佢就只不過係所有存在者嘅其中一種，但係、嗯、而我哋係可以充分把握佢。但係頭先嗰啲經驗顯示咗咧，佢滿日經驗就係、是、我哋唔能夠充分把握噶嘛。上帝正正就係、是，如果有嘅話，咁於是咧就係、是、類差把握唔到嘅話咧，似乎佢唔係其他嗰啲 B 型嘅其中一種咯。 即係既唔喺圈入邊，亦都唔喺圈外邊。 係啦， 即係點樣畫咧都畫唔到佢喺上帝係喺啲圈嘅 yes or no。 係啦， 咁樣一種存在狀態，佢一定喺唔知邊度。 所以個好問題又問得好啦，喺邊度咧？ 係唔知喺邊度？ 喺邊度咧？喺邊度咧？ 係 所以係呢個都係我想問嘅問題，就係、是、咁樣講出嚟之後，點樣翻翻去我哋頭先一開始，可能而家觀眾大家都會問嘅，就係、是、我哋開始講所謂不可見的啊嘛嗰個例子，咁、同我哋而家講嗰個上帝嗰個概念有咩關係？因為我哋頭先講不可見嘅時候，都係講到究竟有一啲咩叫做喺我哋可見嘅以後，或者係底層。托住成個所謂可見嘅嗰個場域咁樣，咁同上帝或者同神有咩關係咧？咁樣講之下， 於是我要拉翻嚟講咧，就係、是，所以其實頭先咪問啦，金仔問得好好啦，即係用概念嚟把就係、是、有啲嘢喺個圈裏面，有啲圈外面，咁、但係上帝就係唔可以咁樣類分噶嘛、用呢個類分嘅方法就係佢唔係佢就變咗即係其中一種 B 型啦，係、啦，咁喺邊咧？咁正常嚟講就係頭先嗰啲圈咧，無論點樣類分法咧，佢都係 visible 嚟。你可以咁樣講，都係可見嘅，就係、是、唔同嘅嘢啦，個世界裏面唔同嘅東西。而上帝咧，正正唔係嘅，佢係點啊？如果用頭先嗰個講法，佢就係作為一個不可見的咧，係托住咗上面嘅所有呢啲可見的。簡單講就係咧，依所有圈圈嘅分類咧，其實佢上帝唔喺裏邊，唔喺外邊。如果揀用空間嚟講啦，個比喻就係佢喺下邊，佢托住咗上面嘅所有嗰啲圈，使得啲嘢可以係 A 或者唔係 A，但係佢係嗰個托住啲嘢嘅嗰樣嘢咯。我諗佢可以咁樣講就係、是、從頭先嗰個講話就係、是、有一啲 meaning 咧，有啲東西嘅意義咧，似乎係由唔係我哋自己賦予嘅，係上帝賦予嘅。但係由此而引申落去就係、是、咁，我哋可以問噶嘛？我哋但調轉講喺啲普通嘅日常經驗度，似乎我哋都有一個賦予啲嘢 meaning 嘅能力㗎，啲嘢有意義嘅，隻杯樽台係對我嚟講係隻杯嘅樽台。咁我呢個能力點嚟咧？咁呢個當然咁，馬希翁就話啦：哦，既然我哋喺嗰啲極限經驗度，喺啲每日經驗度。可以感受到、知道到有上帝存在嘅話咧，我哋就可以話啦。 其實似乎咧頭先嗰種我哋有賦啲意義俾啲嘢嘅能力，幾個能力咧，都應該係上帝賦予俾我哋。即係呢個位就可能唔係現在學啦，即係佢唔係分析經驗分析出嚟嘅，只不過係如果我哋相信有上帝同先個角度，就似乎可以咁樣理解啱啱我哋嗰、那個即係所謂 brute fact 嗰個事實啦。就我哋點解有賦予啲嘢意義俾啲嘢嘅能力咧？就似乎都係上帝賦予能力俾我哋，即係做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出名嘅概念啦。gift 即係做一個禮物咧，佢不求什麼，不求回報嚟送俾我哋。咁由呢個講法去講咧，就係、是、所以最終咧，所有嘢，譬如頭先畫圈嗰啲啦，圈內圈外嗰啲，其實係啲嘢嘅意義嚟噶嘛。就係佢係點，佢唔係點。而點解佢可以有嗰啲意義咧？就會變咗係因為上帝賦予咗我哋俾啲意義啲嘢基於能力，而於是咧可以感受到上帝。上帝喺呢個位置意義下咧，佢係托住咗承托住。使得嗰啲咁嘅分類啊，嗰啲存在、嗰啲可見嘅嘢咧，得以可能咯。上帝喺呢個位 置，可唔可以咁樣講？就係、是、或者一般我哋會話，究竟啲嘢有意義嘅意義，就係相應於一個能夠睇到或者感受到嗰個意義嘅嗰個存在者，即、就、係、是、我哋啊嘛。而即係所有杯作為一隻杯，就係相對於我哋能夠把握到杯呢個概念，或者能夠睇到或者感受到用到呢個杯，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啦。但係始終都係翻去嗰個以下嗰個主題，或者講即係我哋能夠賦予，即係或者起碼係對應嘅一個客觀意義同一個主觀感受嗰個意義，或者係給予嗰個意義嘅嗰個主題，即係有一個咁嘅對應，先至能夠講到究竟咩係意義。即係意義唔係漂浮喺空中啊， 即係都要人見啊，先至要人啦。如果咁講就 展示到佢。但係頭先嚴叔嘅講法就係、是，我哋可以再問究竟呢、一個意義嘅所謂 correlation 啦，或者意義嘅所謂嗰個對應，就是、有一個意義嘅存在，同埋一個能夠感受嗰啲意義，或者給予，或者係把握啲意義嘅存在。呢、這、一個對應喺點樣嚟嘅咧？個源頭係點樣咧？咁我哋就發覺， 即係點樣咁啱可以有啲 meaning， 同埋我可以感受啲 meaning。呢、這個對應點樣嚟嘅？ 即係甚至呢個對應係普遍於所有嘅感受噶嘛，即係普遍於所有嘅經驗嘛。咁跟住，所以嗰個講法就係、是，當我哋問呢一個嘅結構嘅源頭嘅時候咧。即人嘅經驗嘅源頭，甚至可以話世界嘅源頭，即世界作為有意義，即世界作為一個意義對象，以至於我對應於我作為一個感受到世界呢個意義嘅對象嘅時候，呢、這個源頭係點樣嚟嘅咧？咁我哋就發覺唔係好把握到嘅，唔能夠將佢睇成為另一個意義對象去把握，因為咁樣就會翻翻去嗰個類差啊，嗰、那個區分嗰個方法，所以最後就會推出其實有一個上帝或者有一個神超越嘅，絕對地超越嘅。是賦予咗，即係俾咗呢一種咁嘅能力我哋去讓呢個世界或者讓意義得以可能。 因為有啲作家就覺得呢個冇得解㗎啦，即係點解我咁啱可以俾到意義啲嘢就係冇啊，就係人有呢個能力咯。呢、這個就 starting point 係個開始點。但係馬歇翁就會話唔係，因為佢從其他經驗中已經知道都係有上帝，咁佢就可以喺呢個角度去講咯。咁我知道咧，馬歇翁就會講多句喎，就係唔緊，於是由呢個角度出發咧，上帝可以其實等於於愛啦，或者佢就係愛啦。點解可以咁講咧？其實馬歇翁。 如果哲理上面讲咧，好复杂。不过我可以尝试用一个例子咧去解释一下，就系、是、我哋成日咧都会用神呢个概念嘅，就系、是、女神，女神。嗱，点解我哋会讲嗰个系女神咧？点解嗰个女神对我嚟讲咧系好重要咧？嗱，我哋尝试分析一下呢个女神嘅经验。女神咧，我哋会觉得咧，佢系好正，正到难以言喻。咁啊。女神嘅特性呢， 你老婆知㗎嘛，係咪即係你老婆知㗎嘛。 我老婆咪就係我女神。不過結咗婚之後呢，就已經冇咗神性感。But anyway 呢，就係你會發現呢，女神呢，佢同你如果建立咗個關係，即、就、係、是、你當佢係神咁拜呢，你人生嘅意義呢，就唔係由你自己去決定晒，而係個女神話俾你知，喂，你要做啲乜。你就會覺得哇係喎，我咁樣做咧，我嘅人生就充滿意義。喺呢個意義之下咧，呢、這個講法之下咧，我哋會發現啊，女神同埋冰啊，我哋叫做冰啦 ，OK， 佢嘅關係係點咧？就係、是、女神咧會賦予意義俾個冰，令到個冰咧知道佢人生嘅意義以及方向係點。嗱，翻翻去咧，點解我哋會話女神同埋冰會有呢個關係咧？係奠基於咩啊，哈利？就係、是、愛啦，OK。咁用呢個比喻啊，呢個類比嘅講法咧，可以理解馬歇翁嘅成個思路咧，就係、是、透過愛建立咗呢個關係嘅時候咧，從上嘅頭先阿余社講法就係超越者，就可以賦予意義俾一啲 相信超越者或者感觉超越者是超越者的那个 那些人， 即是我們。但是這個講法呢，我們用女神的講法呢，只不過是一個類比。馬希翁呢就沒有真的研究女神的經驗，不過他的講法就是我們可以賦予不同事物意義，賦予人不同的意義呢，他背後其實應該都是奠基於一些根據。這個根據就是我跟那些東西建立關係之後，我就會給意義他。他有一個例子呢，都是一個類比例子，就是威尼斯很漂亮。威尼斯好靚呢，這個例子有什麼特性呢？威尼斯本身就是在這裡，但是當你愛它，你跟它建立關係的時候呢，你就會給一些價值意義去，就是好靚。 即是你不愛它呢，它只是普通在這裡，沒有特別的，一點不關你事的東西，它怎麼可以好靚，怎麼可以有意義呢？因為你愛它，是吧？即是我估呢個講法就可以使得引申到那個講法，就是所以 turn out 呢，這個有些意義怎麼可以存活在這裡呢？就因為有上帝。而點解啲嘢可以有意義呢？喺我哋平時愛佢啊嘛，唔愛佢就冇意義噶嘛。如果見上帝就嗰個根據嘅話咧，所以我哋可以將上帝就理解成一種愛咯。咁我估呢度我最後可以有個總結嘅集，就係、是、我哋討論完之後發現馬希翁講嘅呢種上帝形態咧，係同其他嘅理論或者英美哲學啦，或者之前其他古典啲嘢之後咧，係好唔同。佢唔係一種嘢，我哋去崇敬佢一種話佢創世嘅，做咗個世界嗰個東西，或者一個好勁嘅一個超越嘅一個存在者。佢唔係咁簡單。我哋反而感受佢嘅時候就係點啊？就係、是、我哋每時每刻見到唔同嘅杯啊，點啊，有意義嘅嘢，或者見到你嘅女神嘅時候咧，每一刻你都感受到嗰種愛、嗰種意義，而一刻就等於你感受緊上帝啦。所以上帝喺呢個 sense 上無處不在，就係、是、每一個日常嘅經驗或者超越嘅崇高嘅經驗咧，都係對上帝嘅一種經驗嚟。咁我哋呢集咧就嘗試完結咗咧，我哋整個對上帝嘅討論。咁我哋唔知道有冇機會再翻嚟，但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上帝可以係啲咩嘅回事。